哎，夏天记住适合吃鸭子啊。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在6月22号至6月25号期间，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积分，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可以使用了，有效期只有三个月哦，抓紧拨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想问一下大家，您的睡眠质量好吗？很多年轻人大半夜不睡觉，发个微信在朋友圈，评论点赞的人还真不少。年纪大的父母啊，想睡觉却怎么也睡不着，所以建议您从今天开始，晚饭之后出去走走散散步，临睡之前不要再刷手机了，喝杯羊奶，早点休息，第二天会更有精神。 对啊，虽说每天一杯奶啊，就像咱们日常的一日三餐一样，是需要坚持和积累的基础营养。 嗯， 而奶制品当中呢，我推荐羊奶，因为奶山羊是双乳结构，营养聚集，富含了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多达上百种。 嗯， 可以满足每天的营养需求。尤其是瑞麟羊奶，它不含蔗糖，那更安全。特别是精钻配方的瑞麟羊奶粉呢，添加了益生菌、硒元素和植物甾醇，是家人理想的日常用奶。 那今天瑞麟乳业再放狠招，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活动当中立减了159元，只要99元一盒，而且只要订购两盒，一个月的羊奶量就送您紫砂养生杯一只。活动热线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嗯，等一下，今天是订购两盒羊奶粉就送这个紫砂养生杯？ 对呀、 是那款价值198元礼盒包装的那个紫砂杯吗？ 难道还有其他紫砂杯吗？ 哇，这个原价516元的两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啊，活动只要198元，而且还要再送您一只同等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 嗯， 那您要知道啊，这之前咱们这个杯子可是订购6盒羊奶粉才能免费赠送的。那今天呢，订购2盒就送了，等于说是花198元，不是请大家喝了一个月的羊奶粉，就是白得了一只紫砂养生杯。这样的优惠力度，市面是肯定不会有的。 嗯， 所以建议您，那听到了就千万别错过，400-07-106-108，400-07-106-108。 其实说白了，这次活动没有利润，只为回馈。 是， 感谢北京家庭对于瑞麟乳业4年的支持。 嗯， 也感谢大家对于北京瑞麟旗舰店的支持。所以，不管您是老会员朋友还是新朋友，今天的优惠一定要把握住了。400-07-106-108，400-07-106-108。手机尾号1547的刘先生订购了18盒，说家里面的羊奶粉还剩最后一盒了，老婆和我都在喝羊奶。还有1587的吴小姐订购了12盒。说第一次老妈给我喝羊奶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普通奶呢，喝了半年多了，感觉和以前真的不一样。 嗯， 现在我和老妈一起在喝。还有手机尾号2537的刘女士订购了15盒，说我们全家的奶啊都换成了瑞麟羊奶，爸妈说好还在喝，今天订购2盒就送紫砂杯，这个杯子怎么样呢？ 是的呀，天热了需要多喝水，那爸妈晨练逛街呀、买菜旅游啊，都需要随身带个水杯。 嗯， 而这一款紫砂养生杯呢，外面采用的是304不锈钢烤漆，里面呢是紫砂泥内壁，还有防漏式的旋钮杯盖设计，再加上精美的礼盒包装，市面上一只就要花到198元。 是， 所以送人自用都非常的大气，也难怪之前很多朋友啊，为了这款紫砂杯直接订购10盒、20盒的瑞麟羊奶。 嗯， 但是今天呢，打进400-07-106-108，400-07-106-108， 花198元订购两盒羊奶粉就能免费得了，您说这划算不划算呢？ 肯定是划算的。其实啊，就算没有紫砂杯的赠送，只要对身体好，对家人的健康有帮助，那我也肯定不会犹豫的。 是， 毕竟每天一杯奶是每天的基础营养保障。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8元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就可以把同等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起带回家。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1905的朋友就说了，羊奶好，但是怕羊奶有膻味。跟您说，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采用的是双重的除膻技术，奶香浓郁，好喝不甜，而且每天花5-6块钱就可以补充到钙、铁、锌、硒，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等等，满满的营养，满满的健康。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可能有朋友就说了，这天热了不想喝奶，那我真要批评您了。喝奶呀是终身都要做的事情，它是营养的最佳选择，营养元素包罗万象，而羊奶更是在国际营养学界受到了高度重视，脂肪颗粒小，有利于吸收，钙质丰富，它还有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还有我们的核酸类物质，营养元素高达了上百种呢。 想想看，每天喝一杯这样的羊奶呢，摄入这么多的营养，身体怎么会不好，体质怎么会不增强呢？平时呢生活节奏那么快，吃饭啊不是荤腥油腻就是没定点的，这个身体啊亚健康太严重了。天热了羊奶更要喝，因为它性平温和。那有听众直言说，这喝羊奶啊很舒畅，而且呢外面买这一盒瑞麟羊奶粉258元一盒，但是在独家的广播渠道，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上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一盒，订购两盒呢198，能喝上一个月的羊奶，还要再送您一个精装的紫砂养生杯。那线上4007106108，4007106108，很多听众啊都是喜欢这个赠品的。 没错，你看家住朝阳区的李老师啊就说，职业病有一个紫砂杯啊，泡泡茶真不错。还有大兴区的方先生说啊，喝了瑞麟羊奶粉1年多了，固定的早餐标配了，全家人都很喜欢。听说今天订两盒羊奶粉就送这么高档的杯子，那就赶快来订购了。还有大兴区的张女士就说了，咱们北京人啊喜欢吃羊肉，这羊奶倒是没有普及，想喝起来呢。 那欢迎啊，欢迎大家赶紧把羊奶喝起来，真的是不贵。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这两盒全月装的羊奶才198块钱，连续可以喝上30天的时间。 对， 补充这么多营养的同时呢，还能有一个同等价格的高档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给您。想想看啊，这一斤龙虾呀7-8个，那都已经68块钱了。198块钱呢，才能够吃一顿的龙虾，不如给咱自己的爸妈呀，给孩子呀，给爱人啊，给咱每一位家庭成员喝上一个月的羊奶呢。立刻来下单，免运费，送货到家。4007106108，4007106108。还剩下最后30秒的时间，赶紧来拨通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就像我说的，最伟大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心愿长生，身旁还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真正叫做意义，不变的只 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6618-9762 6618-9762。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我们前头给大家介绍过啊，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主要有归类起来有三大类。第一类就是大血管的并发症，然后是微血管的并发症，然后就是神经系统的并发症。大的类就是主要有这几类。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讲这个第一大类大血管的并发症。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一般是指着大血管，是指着脑血管、心血管和其他的大血管，特别是下肢血管。严格的讲呢，糖尿病人的大血管并发症啊，不是糖尿病病人所特有的，没有糖尿病的人也可以发生心脏的病，还有就是脑中风。不过糖尿病的病人呢更容易发生这些并发症，而且呢来得比较早，发展的也比较迅速，症状也比较重。因此呢，在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啊，只要诊断了糖尿病以后，随着病程的延长和这个随着你年龄的增大，因为这个糖尿病大血管的病变，主要一句话，不管它是什么影响到什么程度，它就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的时间早，年轻就可以发生，而且呢进展的比较快，后果呢预后也不是特好。糖尿病大血管病主要是指什么？主动脉我们知道是从我们心脏左心室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循环，在全身除了肺部，全身的血液循环的一个动脉。这个动脉还有就是冠状动脉，冠状动脉我们知道是主要供给我们心脏的营养和氧气的一个主要的血管，也是一个算中大血管。还有就是脑基底动脉、肾动脉、颈动脉等等，这个中等的大的血管它动脉硬化。糖尿病病人的动脉硬化，其实在轻度的糖代谢异常的时候，还不够诊断糖尿病的时候，就已经有动脉硬化了。这是糖尿病这个大血管病变的一个最基本的、最突出的一个变化。糖尿病病人的动脉硬化、冠心病和脑动脉的病变，比非糖尿病的病人要高5倍，而且我们前头讲了，发生的早、进展的快、预后也差。在一些欧美各国呢，70%-80%的糖尿病病人死于大血管的病变，其中大概有1/3的死于冠心病。然后它的特点就是早、重、发展的迅速。我们知道心血管的并发症是糖尿病大血管并发病变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以心肌梗死死亡率最高。糖尿病肾动脉硬化导致这个尿毒症，在糖尿病患者中死因中也占主要的地位。可见这个糖尿病病人这个肾脏病、心血管病已经成为威胁糖尿病生命的两大并发症。此外呢，我们知道这个脑血管的并发症在糖尿病病人也是比较重的，当然他这个出血的比较少，主要是脑梗啊还有栓塞啊这一类的疾病。虽然他有时候可以挽救生命，但是呢就留下了后遗症，一般呢就要致残了。糖尿病大血管病变所造成的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因此呢一定要控制好糖尿病病人的血糖、血脂、血压。 人们在饮食中啊，在这个平常的生活中啊，都应该注意动脉硬化的防治。促进糖尿病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啊是很多的，因为除了他的年龄、病程有密切的关系之外，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肥胖，多伴有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胆固醇血症啊，或者高甘油三酯血症啊，还有遗传因素可以直接影响血管壁的结构和代谢，或间接的通过它就导致了疾病的发生，比如高血压病、比如高血脂、比如糖尿病、肥胖等等，就发生对这些病啊发生一些影响。所以老年所伴有的高胆固醇血症以及高甘油三酯血症，又跟肥胖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糖尿病大血管并发症的预防上，就要从这几个方面啊就多加注意。那糖尿病这个血管并发症的病理基础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糖代谢异常对血管病变发生及发展的明显的影响。不仅仅是临床糖尿病，即使轻度的糖代谢异常还不足以诊断，我们说还不够诊断糖尿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动脉硬化起作用。所以有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40多岁就开始已经发生动脉硬化了。你比如脑动脉的硬化，或者是冠心病，这个冠状动脉的硬化，还有肾动脉的硬化。因为这个糖尿病的糖脂肪蛋白代谢紊乱导致了动脉硬化，并伴有血流动力学的改变、纤溶系统以及血小板功能的异常、血管内皮细胞的紊乱以及激素调节的失常，这是糖尿病并发脑血管病的一个病理基础。按照病变的部位的不同，所以它分成了大血管和小血管。其实呢，这两个可以同时存在的，因为啊，比如我们的大血管上它也有神经，你比如我们的这个神经的地方呢，它也有血管，所以呢，它这个变化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我们前头讲了，有资料就表明了糖尿病肾病还有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冠心病的发生病率是随着病程的延长而增高，而糖尿病性的脑血管病啊、冠心病啊、肾病啊、周围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也有所提高。而其他的一些影响的因素，你比如高血压呀，或者各种感染呐，或者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呢，跟病程和年龄的关系呢，就没有那么特别大的显著了。那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大血管病并发症，它的危害呢也是比较大的。首先呢，脑血管病变患病率比不是糖尿病的病人要高三倍，就是脑血管它的发病率就非常高。我们国家这个糖尿病脑血管病的发生率在 12.2%， 所以说脑血管病是糖尿病病人致残或者早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中以阻塞性血管脑血管病多见，这是一个大的危害。第二个危害啊，糖尿病病人的心血管的病变发病率比没有糖尿病的人要高三倍。我们国家这个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病率为 15.9%， 快 16% 了，是糖尿病病人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第三个呢，糖尿病患者下肢血管的患病率比没有糖尿病的患者要高5倍。我们国家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发生率是 5%， 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造成截肢比非糖尿病的病人要高10倍之多，所以也是引起糖尿病病人肢体残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个糖尿病啊，大血管病变是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一方面，就是在糖尿病的病人上。那其实呢，我们知道糖尿病如果要想控制各种并发症的发生，那就是你第一个首先要把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另外呢要注意把你的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不要有高脂血症，另外呢不要肥胖，这几个如果加到一块儿的话，那你这个大血管的并发症啊就提前的来找你。我们知道这个发生这个并发症的机制非常非常复杂，我们前头给大家介绍过，因为在高糖长期高糖的情况下，机体处在一个高糖环境中，组织蛋白的糖化作用就明显了，这样结缔组织的糖基化 尤为显著，就是它的这个结缔组织和这个蛋白的结构就都发生了变化了，而且血糖啊可以广泛的引起微血管基底膜增厚，然后血管变细以致堵塞。糖尿病的病人呢，他这个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又下降，变形能力下降以后，他就通过不了微血管，这样通过微血管的微循环的红细胞数目减少，容易发生微血管的阻塞，血小板也容易聚集，血浆中的纤维蛋白原也增多，血液粘稠度也增高，成一个高凝状态，就是血液在血管里头流不动，而且呢，这个血红蛋白中糖化血红蛋白的比例增加，就像组织释放氧的能力也下降，就组织啊，不管跟各个组织器官细胞都缺氧。这样就带来了一系列的这个功能上的紊乱，还有就是结构组织结构上的这个变化。肝细胞和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它这个细胞内的代谢异常，血清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都增高，而高密度脂蛋白下降。所以这个糖尿病病程长，血糖居高不下，又有高血压，又再加上遗传因素，那么这个慢性并发症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糖尿病大血管的病变，就会来影响我们的健康，甚至威胁我们的生命。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它本身就是一个营养非常多，而且是偏碱性的一个非常好的全营养的物质。它除了有很多药理活性、生物活性强的成分以外，它也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B 族 B1 B2 B6 啊，维生素 E 啊，它都有。另外呢还有这个18种氨基酸，我们身体里不能合成的，那么它也有。再有14种微量元素，它的比例跟我们身体的比例是相当的。因此在补充这些营养的同时，它又有十大类150多种这个营养成分非常全面的物质，以及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一些物质，在不断的用灵芝的过程中，它是一个食用菌类的物质，所以就对我们身体啊进行双向的调整，而改善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使我们呢能够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杂症，在预防上、在减轻和消除症状上，以及促进它的痊愈自愈的能力和康复的能力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促进的作用。灵芝里呢，它含有大量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这是它的最主要的药理活性全面，而且药理活性比较强的一些物质。再有就是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我们知道这个三萜类的化合物在很多植物里都有，但是灵芝酸这种药理活性非常强的东西只有灵芝里才有。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一个，它能够促进我们修复我们已经受损伤的神经系统，这样呢减轻因为神经系统的不平衡而带来的各个脏器的协调作用不好发生的疾病。你比如它这个灵芝酸呢，它能够抑制和调整它管辖下的植物神经，使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活动能够平衡，这样使我们内脏的活动呢也能够平衡。而且这个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本身它就有非常好的软化血管的作用，用这个人细胞做试验就发现呢它有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而且呢灵芝酸在用灵芝的时候不断的补充，它能够把这个坏的胆固醇清除，把高密度脂蛋白升高，这样呢就起到了抗动脉硬化的作用。再有灵芝酸呢本身它也能够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能够促进我们身体周围组织脂肪细胞和肌肉的细胞能够很好的利用葡萄糖，这样的总的结果就是这个血糖啊在血浆中的成分呢就下降了，这样维持在一个正常范围。当然呢这个水溶性的高分子灵芝多糖它本身就可以促进我们的内分泌腺体和内分泌细胞、内分泌组织分泌平衡的激素，特别是这个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可以促进我们身体它自动的修复已经受损伤了的胰岛的 B 细胞，也叫贝塔细胞，让它分泌量足生物效应够的胰岛素，这样来维持血糖的正常。所以这个灵芝里头不管是灵芝多糖、灵芝酸腺苷类的衍生物，可以促进我们微循环的